二十六。又再就似就要扩张，这海中跟他呼叫，全因从前话过，誓盟是如何重要，今天的挣扎知道是再见的欢笑，没法望到影，如追般飘渺，到处人群在笑，猜说情早逝了，欢欣结局小中更少，无止境的歌不禁心动了，一分一刻假感都寂寥，却终想到唯有你，要这一生再没缺少，人必须饱经心意的动摇，再发觉爱中的奥妙，纵是天意难看透，我都敢于盼望，甘于接受每一秒。就似就要扑进这海中跟他呼叫，全因从前话过，誓盟是如何重要，今天的挣扎只有是再见的欢笑，没法望到仍然如追般飘渺，到处人群在笑，猜说情早逝了，欢欣结局小中更少。